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34集。俊爷说撩完就跑的是渣女。程俊脑子里还在思索其他的问题，但奇异的是，秦闪的这句话清晰地钻到了他的脑子里。他漫不经心的脚步顿住，大概跟秦冉隔了3-4步楼梯的距离，向来淡定的他此时也有些不在状态。他抬了抬头，声音微扬。 嗯。 没什么。秦冉又收回目光，拿着文件继续慢吞吞地往自己房间走。程俊顿了大概有几秒钟，也反应过来了。他身高腿长，没几秒就跟上了秦冉的步伐，笑着从背后抓住了他身前的手。 不是，没你这样的。 秦冉仰了仰头，语气挺淡定的。有啊，我就是。 行，您说的对。 程俊彻底没脾气了。秦冉抬腿踢开自己的房门走进去，关门之前又侧了侧身，抱着一堆文件看向程俊，漂亮的下巴微抬，语气一如既往。你从今天开始可以多一个女朋友了。他往后走了一步，抬手关门，门却没关起来。 我权力系数没具体测试过，但也有1800吧。 他从背后把人搂住，低声笑了一下，不紧不慢的开口道， 聊完关门，你是渣女吗？ 星期五，廖院士提交的地下反应堆申请通过了，左秋荣去楼上领了4套特殊防护服。9点，廖院士带着3个人到达地下反应堆。地下反应堆空调温度打得有些低，但空气里还是能够感觉到闷热。悠长的通道很安静，叶师兄跟左秋荣都来过，只有秦冉一个人对这儿很陌生。走了10分钟才到达目的地，周围很暗，是一个圆形反应堆，半径约7米，外面是圆柱形真空玻璃罩，高4米。廖院士拿着卡转身看着3人，声音通过防护罩听起来有些悠远。 进去后什么也别碰，注意观察。 说完后就拿着磁卡把玻璃门刷开，当先走进去。秦冉没有进去，停在了门口。叶师兄进去后要跟秦冉说话，才发现他没有跟上来，往后走了几步，看到秦冉停在了门口的反应堆介绍面前。 小师妹，你在看前辈的介绍？ 叶师兄随着秦冉的目光看过去，刻在石头上的第一排字挺大的，反应堆发现人宁儿。后面的介绍叶师兄看过，也就没有再看了。 上次廖院士介绍过。 叶师兄的声音十分尊敬。 听说是研究院十分厉害的1级研究员，资历很高，还是带过廖院士的老师。 同是1级研究员，资历上也是有差别的。廖院士是1级研究员中资历比较高的辈分。秦冉回过神来，他嗯了一声，没有说话。周围环境很暗，秦冉向来都这么冷淡，叶师兄也没有发现他的表情不太对。秦冉跟着叶师兄一起进去，反应堆中央是紫黑色的物质，像是金属，却又没有丝毫金属光泽。这就是反应堆中所有人研究到现在没有研究出来的特殊物质。中心还有实验模拟反应，廖院士带着他们操作了一遍才带他们出去。3个小时后，4人回到实验室，廖院士脸上看不出来什么表情，只是语气有些淡。他侧身叮嘱秦冉， 上次你叶师兄他们写了感悟，里面有很多基础东西，我不一一介绍。你看看你叶师兄他们写的内容， 这次的感悟由你领头代写。 说完后就沉默地回到最里面那一层，继续自己的实验。叶师兄，你有记录表吗？休息室内，秦冉看向叶师兄。叶师兄换好了衣服，点头。 有。这次要写感悟吗？你等等，我待会儿发到你微信上。 谢谢。秦冉眯了眯眼，眸色浅淡。他平日里动作挺快，今天的动作却极慢。叶师兄跟左秋荣早换好了特殊实验服，他还没有换好，只是坐在休息室的凳子上，好半晌才低头，慢吞吞地扯开防护服的扣子。实验室内，叶师兄和左秋荣都坐在自己的电脑面前。叶师兄在翻上次的记录，找了一会儿，侧身压低了嗓音。 师妹，上次去反应堆，廖院士说的金属表你还在吗？ 上次廖院士很多内容说得很快，叶师兄跟左秋荣是分开记录的。左秋荣关了论文页面。 还在，你要吗？ 他转身看向叶师兄，调出了自己的记录表。叶师兄点头。 哦，你发给我一份啊，小师妹要写地下反应堆的感悟。 左秋荣调记录表的手顿住，他抿了抿唇，没再说话。正巧此时，秦冉拿着自己的笔记本进来，叶师兄看了左秋荣一眼，眉眼沉了一下。秦冉一手拿着记录报告，一手拿着笔，徐徐开口。廖院士说，这次反应堆的研究感悟由我负责。叶师兄，左师姐，我待会儿把名单交给廖院士。 不用了，我忙着 SCI 论文，没时间弄这些。 左秋荣果断拒绝，这些感悟他上次就写过，没有写出来什么重要的东西。这地下反应堆这么久了，连一些教授都没有研究出来，左秋荣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。秦冉已经填好了名单，他抬头看了一眼左秋荣。左秋荣眯眼， 你不会填了吧？ 他直接抽走秦冉手中的记录表，看到下面自己跟叶师兄的名字，拿起桌子上的黑笔把自己名字划掉，这才抬头看向秦冉，似笑非笑地说道。 小师妹，你刚来实验室，可能不知道这地下反应堆是什么。这是研究院德高望重的老前辈留下来的谜题，在这上面浪费时间，你不如多花点时间放在 SCI 论文上。 师妹。 叶师兄终于有些忍不住了，他站起来，眉目冷淡地看向左秋荣。左师姐，这个研究结论我有些眉目。秦冉看着他手中的记录表，依旧不慌不忙，十分淡定。左秋荣深吸了一口气。 你刚来实验室，没那么大压力，什么都可以出错。我跟叶师兄奋斗好几年了，没时间陪你玩过家家。既然廖院士让你负责这件事，你就赶紧去写研究结论吧。 这些研究感悟，上次去地下反应堆的时候，廖院士就让他们写过。明明知道对他们来说是无用之功，这次还特地要秦冉负责，是什么意思？廖院士就这么看重他？左秋荣抿唇，自从秦冉来实验室之后，他就越来越烦躁，隐约也感觉到了威胁。他把记录本啪的一声扔到了桌子上，又关掉了自己的电脑，直接进去帮廖院士的忙去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